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83集，首战。 城门已然大开，以沈泽川为中锋，乔天涯和费胜为两翼，三队齐突，骑兵溃散的阵型空隙无数，锦衣旗见缝袭击，就从壕沟开始，把骑兵的冲锋队伍撕成了碎片。枪头的推矢手换下，替上来的是弓箭手，热油浇在箭头，裹着破絮，点燃的同时飞射而下。骑兵没有步兵的头车掩护，也没有铠甲护身，火箭擦过衣物就能燃烧，整条壕沟顿时亮了起来。费胜的右翼已经踩着边上的通行板冲到了壕沟对面，他在疾风里扶着半身，抽打着马鞭飙向前方，在经过隐藏的位置时猛地滑身，用单臂拔出老头的刀。他一握住隐藏的刀柄，就偏头在肩壁上使劲蹭着脸颊，把刀翻插进自己背部空出的刀鞘。费胜在风里勒偏马头，朝着东南方向的狼烟台继续疾驰。骑兵觉察到有只轻骑正在昏暗里突围，他们调动的骑兵还没有堵住豁口，就被同样越过壕沟的沈泽川给扼住喉咙，强拖了过去。锦衣旗的中锋和左翼都是来做掩护的，背对燃烧的壕沟在箭雨里奋力厮杀，冲散的骑兵迅速重整。然而锦衣旗的速度也很快，大家在坐骑上相互没有优势，比的就是谁的刀更快。乔天涯被血水溅得几乎看不出原貌，他用衣袖擦刀，吹着口哨跟着沈泽川。 夫君， 乔天涯擦完刀， 我这把刀还好使吗？ 沈泽川在火星爆箭的黑夜里说， 跟养山雪一样快。 乔天涯烂掉的衣袖露出手臂，他连臂腹都没有带，就像是无鞘的刀。他忽然偏过身，不知真假，说， 别跟原著这么讲，误会大了，我不快。 那我真是。 沈泽川反握的养山雪猛地斜降而起，替乔天涯挡住后边的弯刀，在刀锋的哗啦声里浇了乔天涯一脸血，冷静地说， 太替袁卓高兴了。 背后的锦衣旗归位，沈泽川不再说话，他拖着养山雪掉过马头，面朝骑兵单烧炮的方向颠着马蹄跑了起来。骑兵传递的军情的汉子疾驰在队伍里，挥动着小旗，指着单烧炮道， 撤炮，撤炮。 但是锦衣旗太快了，守在单烧炮侧旁的蝎子迎着沈泽川抡起铁锤。沈泽川正握回养山雪，在快要跟蝎子交锋的时候忽然滚身下马，风踏双衣立刻仰蹄绕开。蝎子想要抡断风踏双衣双膝的意图落空，在转动身体时用边山话骂着， 狡诈的。 沈泽川蹬着地面跃扑上去，蝎子高大雄壮，沈泽川攀着他的肩背，靠单手猛地卡歪了蝎子的头部，让他的脖梗暴露而出。养山雪贴着那截皮肉割了过去，右手乏力，这一下竟然失手了，没有割断蝎子的咽喉。蝎子颈间喷血，挥舞的铁锤还没有停下，他发出不像人的粗喘，用空出的手向后扯住了沈泽川。沈泽川眉骨上的血珠下淌，他抵着重力，那已经划过去的刀刃再度划了回去，就像在宰牛羊一般，用拉锯的力道彻底割烂了对方的喉咙。这份不死不休让背后的锦衣旗都头皮发麻，蝎子轰然倒地，铁锤跟沈泽川都摔了出去。风踏双翼已经绕了回来，沈德川爬起身再度上马，乔天涯用脚尖撩起铁锤颠在手中，照着单烧炮的一只架脚猛力挥下，这只架脚当即迸裂崩断，整个单烧炮都向这边歪了过来，木头爆裂的声音炸在耳边，火立刻就燃了起来。费胜持着火把，右翼已经冲进了狼烟台，他喝着气在下马时踉跄了一下，用另一只手臂扒着台阶边沿，手脚并扭地向台上跑。追赶的骑兵呼喝着奔袭前来， 锦衣旗在台下跟他们再度杀成一片。费圣沿着台阶疾跑，到达焚烧台时把火把扔了进去，干燥的台窝轰然烧起来。他退后两步说， 成了。 城墙上的守卫军随即大哭起来，朝底下喊， 成了。 风踏双衣退后，沈德川说， 回城。 狼烟台的火势高涨，再等片刻，往东的狼烟台都会依次燃起来。费胜捂着心口想擦眼睛，谁知骤风吹得烟灰乱飘，阴了半个夜晚的天空开始发作，几滴雨水算是前兆，不等端州城内欢声成片，那暴雨就如同冷水照着费胜的脸泼下来。下雨了，狼烟台的火在暴雨里就像摇摆的浇花，被水珠打得抬不起头，火逐渐的变小了。费胜扑到台前，右手挡着雨，暴怒道， 狗老天， 数日晴空的端州势必要迎来一场暴雨，这雨倾盆浇下来，东门的壕沟暂时不会缺水，但狼烟台就再难点燃了。 烧烧，我是你祖宗。 费胜擦着打火石，然而这突如其来的雨太大了，把他的双手都淋湿了，天不燃了。这雨是骤雨，来得凶但停得也快，只要暂退回城就还有机会。沈泽川一横心朝东南方挥刀道， 回城。 费胜双眼模糊，他认为是被大雨冲的，他发疯般地擦着打火石，看那火星明灭。 老头。 费胜刮门时烂掉的指甲血迹斑斑，他抖着手就这样去拔台窝里还没灭掉的干草。 做个英雄太难了。 费胜睁大通红的双眼，从怀里扯出听机用的本塞进了台窝，他凑过去用嘴吹着气，被烟呛得快窒息了。 老子这辈子。 费胜吹着小火让火舌填到听机本，火势倏地窜了起来，差点烧到费胜的头发，他跌在地上啐了口唾沫，舍己为人就这么一次。两次燃起的狼烟台在大雨里窜不高，但是已经足够了，东南方的一点火星微亮，紧接着无数火光依次亮起，沿着狼烟台猛然铺开，拉成条蜿蜒的长龙，在大雨里明明灭灭。费胜几步到台前准备跳下去，他要喊出的声音卡在了喉咙里，又退了回来。狼烟台前的骑兵铺天盖地，根本没有空隙可寻，锦衣卫的右翼在这样回调的大部队面前就像麦芒般的纤细。费胜淋透了，他翻看着自己已经砍出豁口的绣春刀，对雨说， 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当英雄都没好下场。 雨水拍打着费胜，嘈杂的声音像是在跟他吵架。费胜脸上的血水被冲刷掉了，他扔掉绣春刀，瞪着狼烟台边沿陡然拔出硬撑的刀，朝端州喊道， 夫君。 他胸口起伏， 给我立个碑吧，就刻忠肝义胆费老十，我要跟老头面朝茶师河，给你守一万年端州。 沈泽川策马疾行，雨水溅过他的眉眼，端州中部，早就不是过境的寒风，他背后有无数人影，那沉甸甸的重量叠加在肩头，把曾经漂泊在视线的沈泽川压回了地面。他踩着这片土地，他不能。府君在暴雨里抬高脸吼道， 童伟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